干实事的来了，真给我们修路吗？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。 哎，县长，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，我得跟 县长 说。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，千万 没关系， 别没关系，你得往心里去啊。 大爷， 嗯， 你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。这条路要是再不行，这车陷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，这人心要是陷里边， 今天有你这句话，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。 好， 您等吧。 来呀，你要喊人去啊？ 不用，我老赵三声鞭响，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。乡亲们啊，高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，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，来抬车。爷们， 嘿哟嘿哟， 大把小花， 嘿哟嘿哟， 抬起来呀， 嘿哟嘿哟， 往前走啊， 嘿哟嘿哟， 脚下的路啊， 嘿哟嘿哟， 看清楚啊， 嘿哟嘿哟， 黑的是泥呀， 嘿哟嘿哟， 黄的是土啊， 嘿哟嘿哟， 加把劲啊， 嘿哟嘿哟， 上山坡呀， 嘿哟。 劲儿鼓啊， 嘿哟嘿哟， 加油他呀， 嘿哟嘿哟， 有希望了， 嘿哟嘿哟， 嘿哟嘿哟， 嘿哟嘿哟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、范伟、李海表演的小品《三鞭子》片段。回首过去，展望将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今后的岁月中，我们生活当中的道路会越来越宽，车会越行越顺。让我们一起昂首挺胸，朝气蓬勃地迈向美好的未来吧。聊到这儿呢，本次旅行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欣赏江涛演唱的这首歌曲《愚公移山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道德大型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听起来是气氛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任凭那扁担把脊背压弯，任凭那搅拌把木屐磨穿，面对着万物与太行，凭着是一身肝胆，想起来不是那气温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笑谈。